而不是推行集团对抗，谋求绝对安全。汪文斌强调，时间将会证明中方的主张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任何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将会不攻自破。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大覆盖广东，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听日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星期六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45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149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5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6蚊，跌23蚊；阿里巴巴113.8，跌3.8；美团147蚊，跌9.2；药明生物69.4，升4.1。中移动56蚊，升1.65；友邦保险82.8，跌4.5；融创中国5蚊，跌1蚊；京东241.6，跌10.4；盈富基金22.14，跌0.8；小米14.5，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4，英镑10.312，瑞士法郎8.381，澳元5.849，加元6.226。新西兰元5.44，欧元8.5935，每百日元对港元6.4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3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0点，升70点。港金报18,13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08美元，卖出1,94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提醒大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小心驾驶。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多车啲啦。新界路面方面，咁由于屯门嘅乡事会路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咧，全线系封闭嘅。本来经过度嘅多条巴士线咧，而家都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咁啊，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2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兴华二村、和兴楼、马鞍山恒安村、恒山楼、鸭脷洲利东村、东日楼、筲箕湾东熙苑、日熙阁和上水彩园村彩华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3月24号星期四下午时间点13分骚动音乐啊 ,Hi。 Hello。 咁要读一读呢个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泽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跟住另一个宣布就是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啊，六点钟嘅嘉宾咧将会有陈浩，系啦，介绍佢嘅新派头个半意识。 半意识啊，系啊，冇错。咁啊，一阵佢都会即系分享一下喺呢个歌曲历程啊。佢其实佢讲佢个作曲嘅一个原理咧，几有趣。我觉得一阵大家可以听一下，因为佢系用好多颜色同埋气味去形容歌曲嘅。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陈浩嘅访问啦。 系啦，我想讲咧，近呢段时间咧，我谂应该系因为嗰啲 social media 啲有啲新嘅功能推出啦，即系因为佢其实系按地区出嘅，咁之前其实外国就一路都有噶啦，咁但系香港地区都系最近啦，所以你会见到好多朋友成日都话。呢个系我第一个 reels 咁样啊，即 系 out 系我都有见到有啲朋友喺度玩紧啊呢排。 系啦，因为呢一个其实我都香港有呢个功能之前咧，因为外国已经有啦嘛，所以睇外国有啲嘅朋友，特别啲音乐人咧，佢哋出 post 嘅时候已经有用呢一样嘢噶啦。咁即系简单嚟讲系做啲乜嘢咧？其实佢就系一段片嚟嘅，之但系佢系内置一个功能咧，系可以配上音乐落去。我举个例啦，即譬如陈浩咁，佢有一只半意识咁，咁佢嗰个音乐咧，佢系可以即自己做一条片，咁做完片之后咧，嗰条声咧，佢就可以叫做自动咧，就好似登记咗上去嗰个社交平台咁样，咁你就可以 name 佢就叫我陈浩半意识咁，咁跟住其他人咧就可以睇到你呢一段片，见到你呢即听过你呢个音乐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即系揿落个音乐个名度，咁你就可以攞佢同一个音乐咧，就做你自己系啦。咁其实一啲其他嘅社交平台都有类似嘅概念啦，即系十零秒音乐再加一啲你自己嘅创意，你可能砌啲上落去，夹翻个 beat 又好啊，或者你跟住lip sync 啊，诸如此类，即 系 好多呢啲嘅玩法啦。咁 系，但我想问一样嘢先，因为咧，其实我唔系。即係我本身玩 social media 比較慢熱少少啦，我好難跟得上呢啲潮流啦。我想問其實同 story 嘅分別係喺邊呢 ？Story 呢首先時間限制唔同啦。 OK， 係啦，即係story 你15秒一個嘛。咁而家呢一個 views 佢係可以上到一分鐘嘅，我記得好似。 哦、oh, okay, okay, okay. 時間唔同啦。咁跟住之後，因為佢個功能，譬如views 咁樣，佢係方便你配上音樂咁所以你喺 story 嗰度都好似係可以加入音乐嘅，咁但係你见 story 会比较少 ,story 通常呢会扔咩呢扔 filter, 或者你会加一啲嗰啲 GIF 落去。 字呀、啊、或者可能一啲投票啊，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咁样啦 ,story 我见得有一玩嘅就係、是。 係呀、啊、咁你会知道就係、是可能设计呢个程式嘅朋友佢喺唔同譬如 story 或者 views, 佢个定位佢哋自己有一啲諗法啦我諗。所以佢配搭嘅功能唔同咯，即系你 story 通常你可以做啲咩咧？你可以加入倒数啦，你可以有 Q&A 啦，你可以俾人投票啦咁。咁呢啲你喺同一个社交平台嘅 app 里边，你出 post 其实系基本上你冇得拣呢啲互动嘅功能噶嘛。story 嘅互动性高啲啦，应该咁讲。 OK，OK，OK。 你可以复佢啦，你可以即系私底下复又得，用佢个 function 可能答佢嘅问题又得。即系好似寻日阿 Jamie 所讲，佢之前都喺自己 story 玩 Q&A， 跟住有啲朋友复咗佢。即引發到佢寫咗 Fallen for You 嘅呢、這個呢隻歌咁，個互動性嘅 story 咪強啲咯。咁 OK， 但係去到 Reels 係喺嗰個音樂上嗰、那個功能性就比較強少少啦，可以大家玩多啲一啲配樂上嘅事情啦。 係啊，即係你感覺上就係、是主力係嗰、那個音樂好重要，甚至乎佢一個 remix 嘅功能。咩叫 remix 功能？哦、即係 咁勁 啊啊！即係最早期即係香港有 Reels 得玩嘅時候。阿林家谦咪其中一个咯，佢自己喺部琴前面即系弹咗一段音乐，就系某种老朋友嘅一段仔啦。咁、然后咧，佢呢个本身有个 function remix， 就系你可以揿咗落去之后，你系可以就好似个视窗解开左同右啦。左边咧就沿用翻阿林家谦弹嗰段琴嘅旋律，而右手边咧你系可以 on top 你自己再录一啲嘢。 咁 OK， 咁就出現咗一啲音樂人就譬如 C.Y. Leo 咁樣就可能夾住林家謙彈琴嗰段片咧，就用即係口琴吹翻另一段嘢去夾佢嘅音樂。 即系可以无限咁样搭上去啦，所以大家玩嘅时候 系啦。咁咧有啲朋友就可能亦都系弹琴夹翻佢嗰段旋律，有啲人玩其他乐器，有啲人就纯粹哼咁。咁呢个就系佢嗰个功能，令到佢好主力。我自己觉得系嗰个音乐性咯。咁你变相啲嘢，你咪可以发出去，或者你去唔知宣传一首新歌嘅时候，之前通常就出 post 之外，可能整下 filter 咁。咁但系而家呢一种嘅宣传就系比较音乐性再重啲咯。有啲就算你唔识玩乐器，你可以跟住唱都得噶咁。 可能我掉一个 MMO 出嚟，即系净系首歌嘅纯音乐，咁然后就大家可以搭喺呢个 MMO 上面唱自己嘅版本啦，咁样都可以噶咯。 是你可以的。 哦、oh, okay, 哇好啱你玩喎、啊、呢啲有 remix 嘢。 可以 remix 啊 ,mashup。咁呢亦都因为咁样样我发现係会令到有一啲歌叫做 hit 嘅。即係即係你好似 TikTok 咁你外国都系啦。即係佢哋都会有一啲叫 hit song 咁样样。就 係。係冇错。 一啲歌可能唔系最新出嘅一啲旧有嘅歌。咁但好多人呢攞咗嗰段音乐去做一啲social media 嘅创意嘅嘢呢。咁只歌係可以 hit 翻起，或者啲曾經唔 hit 嘅歌而家 hit 翻，諸如此類，即係好，有一個幾得意嘅音樂生態出現咗咯。咁有啲人就會諗，可能呢段音樂係做啲咩？譬如最近喺Instagram 有一個可能你見過嘅，用咗一首咧Rest 嘅 Edge 啊，即係佢係一啲段段段段段段段段，即係我唔識扮，即係佢 有少少 beat 嘢咁樣嘅。 咁大家就會拎住個鏡頭，將個鏡頭遞去右邊，個頭望過去，鏡頭舉高望過去，即係跟住個 beat， 咁大家就好似變成一個小 challenge 咁樣樣咯，都係按住嗰個音樂去發生嘅咯，呢啲嘢。 OK， 咦？咁你可以咩？你可以玩一個EDM Friday Mix 嘅呢個 Reels 版咯。 好难噶， 可以发起一个 challenge 咁样。 我都有玩啲叫做 mash up 嘅嘢咯，类似。因为其实呢啲短片咧，佢嘅长度可能讲紧即系几十秒至一分钟， 一分钟咁样。 咁所以佢哋拣嘅音乐都系一定系拣一段好 signature 嘅咁，即系因为个时间 chorus 啊咁样。 系啦。咁但係亦都因为咁样衍生咗有一啲嘅外国嘅朋友呢，佢哋嗰啲 mash up 呢就会变得好 hit 啦。因为 mash up 就係好短时间里面佢不断地有可能唔同嘅歌，一啲最 signature 嘅一啲句子砌咗落去嘛。 OK， 即係 for reference， 如果唔知咩 mash up 嘅朋友可以讲下款式好多嘅，但其中一种最基本嘅概念呢，就係假设有 AB 两首歌，我攞咗 A 嗰首歌嘅音乐掹走咗人唱嗰把声，然之后咧就将 B 嗰首歌咧就掹走咗音乐，剩翻人唱，系啦，咁样夹埋一齐咯。 Okay. 即 A 歌嘅音乐配 两首歌嘅唔同部分摆埋一齐，但系将佢变成做好似一首另一首新嘅作品咁样样，一个新嘅版本咁样样。 系啦，即系如果你夹得好嘅话咧，你系直情系觉得哦，呢首歌好似本身天生就应该系咁样样。即 系呢啲你擅长啊，呢啲 其实好难噶。咁你如果有兴趣睇啲 mash up 咧，其实上网你 search mash up 呢两个，即系 M A S H U P 咁，你会揾到好多。有啲好经典，即系譬如 Plastic Love 咁样咧，你会见到喺个网络世界有劲多人做 mash up 啦。 例如啊，力津咯，力津都有玩过啊，嗰阵时 有啊， 都有将唔同嘅歌 Plastic Love 啊，同埋 City Pop 做 mash up 啊，咁样噶嘛。 系啊，你就会见到你听到佢嘅时候，你就哇！原来是可以咁样夹埋啲歌一齐嘅咁。咁啱啱嗰种嘅方法就是即係 AB 两首歌咁样夹埋其中一种啦。另外一种呢，就是我觉得难度再高啲，亦都系喺 social media 会容易出现嘅。就是可能呢我揀咗 A 嗰首歌嘅音乐一路戰住行啦。咁但係呢我同时揀咗 BCDEF 好多唔同歌嘅其中一段仔嘅唱嘅部分咧，黐埋一齐咁样样咯， 就砌落去咁样。 系啦，你个概念其实都有啲似有台佢哋个 station ID 咧，佢哋咪都会将一啲广东 黐埋一齐咁样。 系啦，其实系嗰个概念嚟嘅。咁跟住咁就会将佢变成一首完整嘅歌咯，好似。 啊，呢个大家我谂大家都应该听过唔少嘅，不过而家可以自己玩呢，又可以发挥下自己啲创意，因为我深信其实每个人心入面都一定有嘅，即係成日都会觉得咦听落去某一首嘅歌好似同另一首歌个 chorus 好夹喎，好似摆埋一齐唱都好无谓喎咁喎，即其实大家都会有呢啲幻想㗎嘛，我諗大家间唔中听歌嘅时候，而家就可以用呢个好方便嘅 function 将佢实现啦，咁样自己做出嚟啦。 系啊系啊，你就呢个系一种嘅创作咯，我觉得二次创作啦，我形容为 系系， 因为譬如有一啲好似我呢啲唔识整歌咁，但你又好似想玩一下啲音乐嘅嘢嘅时候，你又好多software 或者网上资源咧，你可以将啲歌唔同嘅部件咧拼拼贴贴左砌右砌咁咧，即系佢都系一种几有趣嘅文化嚟嘅。 但我又想問啦，即係如果用呢一個 function 去玩呢一啲嘅少少mashup 也好 ，remix 也好，啲 source 我可以喺邊度攞？係本身佢已經喺個呢個 function 入面有一個 library， 定還是我自己外部加一啲自己嘅歌落去都得嘅呢？ 即係你講喺個 social media 嗰度攞嗰啲音樂嚟自己整啲片啊？ 係啊， 係㗎，你其實。因为咧有啲 account， 因为我 account 唔知点解唔得啦，但有啲 account 咧，你其实喺嗰个 app 里边，即 Instagram 嗰度咧，你平时个放大镜 search 咧，你咪系 search 可能其他人嘅 account 或者 search hashtag 咁咧，佢而家有多一个 tab 咧系 search audio 嘅，即系你可以直接 search 歌，咁、哦、你有啲嘅歌名，等你可以试下即系揿上去，可能你 search 咧会揾到嗰啲歌咯。咁 OK， 系啦，咁你揾到嗰啲歌嘅时候，你就可以攞佢。嚟用咯，即系特别有一啲系真系嗰个歌嘅 owner 摆上去嘅时候，咁你就更加可以放心用咯。 O K， 唔怪之得我成日呢排见到啲朋友咧，就系 post 条片出嚟，可能影住自己食早餐又加只歌落去，跟住、煮饭又加只歌落去，做乜嘢都加只歌落去，原来多咗一个咁样嘅 function。 系啊，因为以前如果你未有呢啲 function 嘅时候，你就要自己用第三方嘅 video 嘅 app， 跟住你拍一条片之后，你又唔知要搵只歌，又唔知点样 plug in 落去，跟住又要整咁。咁而家就即叫简单化咗去，叫做方便啲 social media creator 去玩呢啲咁嘅嘢咯。 其实我觉得好嘅，因为而家我觉得喺音乐呢一样嘢度咧，其实以前觉得所有做音乐或者可能做二次创作也好咧，嗰、那个门槛好似好高嘅。但系你而家多咗呢啲外部嘅程式咧，好似越嚟越容易接触啊！即系可能唔需要做到好复杂嘅，可能好简单，学我哋头先话斋一啲remix 啊或者 mashup 嘅事情，而家越嚟越方便去做到嘅时候，我谂大家可以参与度越嚟越高咯。 系啊，所以大家唔知啊，你都得闲咪有兴趣咪自己玩下咯，即系啲要 你解等睇你表演啦，波成， 好鬼难噶， 将你嗰啲好精彩嘅 remix 啊，一分钟咁样呈现出嚟啊嘛， 唔啱意啊，叶师傅。而特別咧，你會發現一啲叫做有 groove 啊、有 beat 啲嘅作品咧，容易啲玩呢一種嘅 mashup 啊、remix。我觉得他们的歌呢都挺有 potential 去做的，他们是 Club Fiasco。

成，今日快递湿到我差啲跣亲啊！ 斌神，你睇住啊！呢啲咁嘅湿漉漉天气真系好烦，会令到人个情绪咧，即系好似暧昧嘅时候咁样，个人咧啰啰乱。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 张曼莎的这首刹那的，有人喜欢那些暧昧时候的状态，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拍拖，也有些人可能好像我那样不喜欢那么烦，喜欢直接一点。究竟他们四个呢，四个会不会又有不同的爱情观呢？ Everyday Everyday 其实都想找你，无奈我能力细，没太多彩蛋给你，成大爱就要分，如明星的配备，有四对人陪你，轮流厚待你，若你去撇请约他，若要买衫呼唤我，何来情敌，平日有一起唱 K，我正式通知你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我是你，礼拜几，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由小三削你 Thursday， 留返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又配合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陪你床头唱大戏， 你去兼请叫他，若要按摩请与我，常存期待轮候也快乐无比，让我再复一次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 我是你， 礼拜几， 礼拜几， 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由小三 serve 你 ，Thursday 留翻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也配独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 情人如何维持远离？ 仰赖找高手待自己，这份爱最重要入围，有位置就够，我们理排第几？ 加上这个怀旧的曲风呢，配合埋 MV 就好像四个男仔对着自己心目中女神的 SS 咁样。 为了更好招呼你 Friday， 谁想轻抚你 Saturday， 澄清总经理要是你未够皮，找几个人平日去加班内地，谁一生要一点你， 送一九三你， 能口亦值得的你， 由国企主理， 爱着你但我没有自肥， 为你起执手尾， 连这些我都给你。 Era 的爱情值一生，男仔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就会是刚刚这样，那女仔了，女仔对自己心上人又会点呢？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浅，谁教我这么？ 中南 Yumi 嘅排台歌。叫 Breaking My Heart， 可能我真系年纪大啦，对呢啲嘅拉拉扯扯、暧暧昧昧咧，都真系好似春天咁样湿湿立立，觉得好唔舒服啊！ Yeah, yeah, yeah. 我仿佛又卸下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住马飞马飞马飞，够装近皮开始进水。闭上眼似有焦虑 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茶戒了毒也没变化我说你不到又洒 张天明的派台歌叫做 Fallen For You， 在一个 MV 你会见到他是照着一块镜子，望着镜中自己就好像见到潜藏了的自己一样。是我们人都是有面和底那一阵的，你又懂不懂得爱底那一阵？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至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变自相信。

就梗係要帶一啲嘅見面禮俾阿陳浩啦。咁啊，所以繼續有我哋呢、這個送出呢、這個 呢句勁啊， 嘅呢句勁啊，呢句不如 呢句真係好勁。 呢句平時 我等佢依刻好耐啊，知唔知啊？ 呢、這個卷軸咁啊，咁不如你估咗先，俾你估咗先。 你估係咩啊？ 你估係咩嘢？ 有冇創意嘅先？ 好有創意，我覺得有咯，我覺得有咯。 咁啊，應該唔係陳浩然整氣啦，應該 唔係 陳浩然豪氣搶奪，陳浩氣搶奪， 唔係太唔老禮啦，係啦、這個，我開股啦，開股啦，呢個唔係講出嚟嘅喎，呢、這個要唱出嚟嘅喎， 唱出嚟啊！ 阿波利波，你啊，好嘛？ 好啊，你啊，你啊， 一二三。 陈浩漫漫是如何走过？ 好嘢！ 呢个系阿斌谂啊，好快手，你自己讲下啦。 系啦，因为咧唔知点解咧，陈浩呢个音咧一食落去咧，我就喺度一路谂一路谂，跟住就已经谂咗，诶，同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嗰个音系好啱数，即系好食得到落去啊。咁我又觉得，咦？但系既然我哋初次见面啊嘛，咁都想了解你多啲啦。咁啊，不如索性就用陈浩漫漫是如何走过啊？咁就讲下啊，到底其实一路以嚟你嘅音乐历程系点样走过嚟嘅咧？咁啊，不如我哋即系由早期少少开始啊，即系讲翻可能真真正正对于你啦，对音乐产生兴趣，可能系要数到去边一个阶段或者边个时期咧？ 我会觉得系我对音乐产生兴趣咧，其实都系关屋企人事嘅，因为我姑妈咧好中意唱歌嘅，跟住咧细细个成日走去嗰啲系咪叫走廊嗰度唱歌嘅，跟住咧然后咧 嘅咩走廊 唔系啊，即系佢会即系，跟住然后咧就成日咁去唱之前要开声噶嘛，咁啊喺屋企嗰度，跟住就会唱嚟唱去，跟住就嗰阵时就会觉得啊，点解一个人好地地讲嘢嘅时候系都要拉到啲尾音咁长嘅咧，跟住觉得好过瘾啊！跟住然后后屘佢同我讲话呢啲叫唱歌啊，你识啲咩咁同我讲？跟住然后再大个啲啦，跟住就系、是、都唔系好大个，都系一皮嘢嘅时候，即系咁长嘅时候啦，个人大概有跟住就睇因为我嫲嫲系好中意睇啲剧集嘅，跟住然后有时候想氹佢开心咧。好細个嘅时候就会企上张台度，跟住就扮嗰啲人嗰啲劇集嗰啲，即係嗰啲片尾曲啊主题曲啊，跟住就喺度懒係用把好老成嘅声，即係嗰啲尾音好长啊嗰啲，咁就唱俾佢听，跟住佢哋又好开心喎，跟住就觉得啊慢慢呢样嘢几过瘾啦，跟住就开始会啊唱下歌。咁但係如果真係真真正正去会玩多啲嘅，就我想其实是如果不计中学那些可能歌唱比赛啊唱啊 K 啊那些之外呢，其实就是真的去大概是2016年左右啦，跟住开始跟啲 fan 去玩 busking 的时候，咁就真真正正可能觉得啊，其实可能做音乐的那一 part 不是只是可能唱歌的，其实可能你都可能要弹下嘢啊，或者其实就算是做一些 cover 歌的时候，你都可能在度想下怎样去 rearrange 一些歌，譬如点样加啲自己中意嘅嘢落去，可能系做一啲旧曲新编啊嗰一种嘅玩法，跟住慢慢就系喺嗰阵时候认识咗好多而家嘅战友啦，咁然后又确定咗自己可能做音乐嘅谂法咁样咯。 头先所讲嗰种觉悟咧，即系由可能好喜欢音乐呢个嘅小念头开始，再慢慢去引申到，原来玩音乐唔系净系你中意唱咁简单，或者唔系你净系中意弹咁简单，要有自己一啲嘅元素、自己嘅特色放入去。呢样嘢嘅有冇话系一啲乜嘢事情启发到令你觉得呢样嘢其实真系喺现今玩音乐系重要噶？其实 自己。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啦，自己系比较中意音乐，但系可能细个嘅时候都系用一啲氹人开心嘅形式去玩嘅。咁去到大个嘅时候，开始听多咗好多唔同嘅歌，特别系广东歌啦。咁自己其实每一个人，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咁样经历过，就是、可能有啲时候你会有一啲好辗转反侧嘅晚上，即系会觉得好多时候会好唔开心啊，好多嘢谂唔到。 諗唔到點算嘅時候，可能有啲時候你可能會播下歌啊，跟住然後或者有啲時候有一啲歌總係會代表住你某一啲心情嘅。咁呢啲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好似係同音，即係好似一個歌者同埋同一個聽眾啦，有一個莫名嘅一個 connection， 有個基本出現咗。咁我自己就好受呢樣嘢影響，自己一開始啱啱就好受周國賢啦同埋陳奕迅影響嘅。咁我覺得就係因為佢哋用佢哋嘅作品去令到我明白咗呢啲嘢嘅時候，咁自己都希望可以透過音樂可以話一啲信息俾人哋聽。 咁頭先有講話即係一個好重要時期就開始出去 busking 咁樣周圍揾音樂，但嗰時係咪有身邊朋友慫恿你？喂，不如我哋出去即係對住啲唔識嘅人玩啦，定係啲咩令到你進入呢個 busking 嘅時期？ 其實一開始咧係我會覺得係好有少少低能嘅，其實就係嗰陣時候乜都唔識，走去屋企樓下，跟住我見啊好似幾過癮喎，跟住咧就買完嗰啲設備，嗰啲三寶啦，即係個 M 啊、吉他啊，咁有個夾啊，有支麥啊，咁啊依啲嘢啦，咁啊然後落去試，但係發現咧係搞唔掂嘅，完全係點解咧？因為其實嗰嚿嘢 M 你都要吞下嘅，即係唔係全部開曬。以前細個就覺得啊個 echo 開得多，跟住就好聽嘅， 有 feel 啦嘛，就覺得 K 房嘅道理啊，係 啦，然後發現我跟然後咧嗰陣時候係 fail 咗好多次嘅。咁呢然后啦真真正正真係话即係点样话怂恿或者真係会认真啲去搞呢，其实就係喺一个我个朋友嘅婚礼上面啦。咁然后识咗有嗰陣时候我 busking 嘅成员啦。咁然后佢哋分别就係补完咗个完全唔识嘅部分，有一个就好识佢吞嘢嘅，有个就好弹嘢嘅。咁然后嗰陣时候就开始大家就開始負責不同的部分啦，咁然後自己個人有啲時候都有啲執着嘅，就覺得啊，既然要玩啦，咁就真係可能有啲嘢想表達嘅時候，就算 even 嗰一刻冇自己嘅原創歌曲都好，都希望透過一啲可能自己中意嘅音樂或者自己中意嘅一啲音樂類型啊、style 嗰啲嘢，去呈一啲舊嘅嘢，但係舊曲但係一種新嘅感觉出嚟咯，咁就系喺嗰啲时候，慢慢做下做下嘅时候，自然个人好似越嚟越想要更加多，即系做得多嘅时候，就会觉得啊，既然 cover 都做了一段时间啦，咁不如就试下做原创歌。但系其实中间都相隔咗，我谂系都四五年啦，我会形容系四五年，个变化都系都大啊。 同埋我諗喺唱 cover 到做自己嘅原創歌呢個過程當中，呢一步其實都攬得幾大噶嘛，因為其實個概念上我諗都幾唔同，就係你做原創歌，你要有好多屬於自己嘅諗法啦，作曲填詞啊、編曲啊，可能好多嘢自己要負責，慢慢一步步去接觸呢啲嘅工作，呢啲步驟嘅時候，有冇話個起點係喺邊？自己會去慢慢去逐步去摸索咁樣咧？ 起点就是以前其实keep 住都会喺嗰啲手机备忘录嗰度咧哼一啲 melody 出嚟嘅，咁然后咧，但系咧就系、是、一直都系哼完就算啦，冇乜特别咁样。但系去到即系譬如好似我头先讲话，我自己有个 busking team 啦，咁然后去到玩咗两年嘅时候，跟住就喺度谂啊，不如我哋自己搞个小型音乐会咧，即系唔系话咩多唔多人睇啊，觉得一个可能少少嘅里程碑。咁但係一個音樂會啦，咁雖然 busking， 咁都唔想淨係可能唱曬，可能係一啲 cover 嘅，都想有啲原創嘅歌。咁然後嗰陣時候就真真正正開始啊，點樣將一啲成日哼嘅嘢擺出嚟呢，跟住然後就開始去着手，即係譬如話啊，唔係淨係揾啲吉他，唔係揾咗琴，唔係揾咗鼓嘅，咁可能做少少編排啊，做一啲sound design啊。咁但係嗰陣時其實都係比較初階少少嘅，即係純粹就係覺得哼出嚟係冇 background music 噶嘛，咁嗰陣時就啊加翻個底俾佢咁樣嘅諗法啫，咁然後啦，去到後尾啦，咁啊真係有機會可能加入到一啲唱片公司咧，其實轉個 幾間嘅，喺出道之前轉，跟住咧就係嗰啲時候，佢就話要求我要可能一個禮拜要交一隻歌俾佢，咁、但係佢就同我講話我唔希望你係就咁哼出嚟嘅，我希望你係最起碼開始嘅話，你有個底先，然後慢慢個難度就加大啦，就係話可能會。想你開始唔再用個手機擺部電話，即係擺部手機喺度咁樣錄，可能就係話，我想你用一啲軟件做出嚟啦。咁一樣加落去，慢慢喺個過程入面咧，咁都會有唔同嘅人幫手，特別係我而家監製或者笑啦，咁佢都俾咗好多好多意見我點樣做好啲。佢成日咧，我問佢點算嘅時候咧，佢都話你自己諗掂佢啦。跟住我就拗佢，跟住。後尾我會好感謝佢，因為我會覺得其實我自己其實有時候係一個好依賴人嘅一個人嚟嘅，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惰性嚟嘅，即係一個唔係咁好嘅嘢嚟嘅。但係有佢，即係佢成日會鞭策我，同我講就話、你要不斷要突破自己，咁然後佢就可能會喺隔離去到適當嘅時候幫我推一推我，跟住咁啊慢慢做個音樂就會做得會比以前理想啲咯，我覺得。 乖笑听落是一个对你来讲影响很重要的战友，其实怎样识他的？ 是在我旧唱片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我不识他的，那不知道为什么经常会搞一些，那时候就很喜欢搞一些 live 的，那无论有一天呢，本身帮我弹开吉他的人呢就病鬼了，跟着就来不到，跟着他就介绍了一个人来弹吉他，那就是他的，那时候呢他就唔係點講嘢嘅，咁大家可能玩完就算。但去到後尾咧，重遇佢咧，就係喺我要開始籌備我第一隻歌叫《貼心後援》。雖然隻歌係2020年出嘅，但其實嗰隻歌2018年已經18年尾已經有噶啦。咁嗰陣時候就係、需要一個人可能去做監製，跟住我就喺度諗啊，咁其實嗰陣時。我見佢風格都偏向一啲韓仔 R&B 嗰啲嘢，咁我自己幾中意，跟住於是乎就同佢聯絡翻，但係嗰陣時咧都未叫真係好熟嘅，好熟係咩咧？就係、是、嘅即係好影響我嘅時候，其實就係、是、我因為經歷咗一啲自己可以話係人生特別喺情緒上面嘅一啲低谷啊。咁然後嗰陣時候有諗過，既然其實自己遇咗咁多挫折，都好似俾人哋條路好似難行好多嘅時候，不如即係其實不如放棄啦。跟住然後嗰陣時候就同我講，佢話我好少去認同人哋嘅，但係我認同你，我都未放棄你，點解你要放棄你自己呢？跟住咧，然後就出咗去九龍城公園嗰度，兩條友攬住喺度喊。然後即係第一下我講真嘅，我一直自己其實係一個比較慢熱嘅人嚟嘅，咁同埋成日都覺得自己一個好孤獨嘅人嚟嘅。但係嗰一下真係真真正正覺得，其實你做音樂嘅時候，開始會唔係淨係自己咯，其實係可能有一啲承載住人哋嘅一啲諗法咯。咁又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就係慢慢啦。去到後尾，就算 Even 佢而家已經係已經幫 Miwa 嗰啲做歌嘅時候，佢對我嘅要求啊，嗰啲嘢都係非常之高咯。咁所以就係喺佢慢慢，佢呢個人就可能進入咗係我嘅生命入邊。其實唔單止係一個音樂嘅夥伴，其實佢係我人生嘅一個都幾緊要嘅人咯。係啊，咁然後我嘅音樂，我嘅諗法，其實好多嘢。都有佢嘅一啲想法喺入边嘅， 但系头先讲到话就系、是，即系佢将你喺一个低谷度带，可以话叫做带咗出嚟啦，或者开解咗你啦、其实嗰个部分就系在于系你嗰个低谷系喺音乐上嘅一个低谷，定系其他方面？有冇话可能系即系喺音乐当时就系可能正欠缺咗好似一个歪销咁嘅人喺你隔篱度帮你手，令到你觉得啊，好似硬系都唔知点解争少少嘢咁样样咧？ 其实是两样东西的重叠来的。即是譬如说那段时候 我会形容是遇到适合的人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来的，无论是人生上面或者是音乐制作上面，那时候就是两样东西刚刚重叠了，就是我期望的东西和我实际上面拎到的东西有很大很大的分别，因为自己可能写过都是一个人是会觉得你期望的东西只要你做努力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但是一慢慢大个的时候发现了，就是其实可能有些东西其实你几努力都好，或者是几咁几咁期待都好，但有时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可能你控制不到的因素而达至不到一些你希望得到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我那段时候的我其实是完全不懂去处理的，即我只是会有一种很颓废的感觉，就是很半意识的躺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是有 Y 少可能帮我去做，一讲起这些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想回很多很多意思我不想想着你搞笑啊。 唔紧要，今日将你搞笑嗰个部分摆喺后边，我哋前面先心情咗先。 我帮你搞笑咗，原来你嘅贴心后援就系歪笑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都有讲过啊。其实个贴心后援，即系呢只歌，有人问过我啊，其实因为嗰个 M V 咧都好多人讨论嘅，我妆比较浓嘅，系一个技术上面嘅错误嚟嘅。咁但系佢哋都话啊，其实而家我嘅即系会听我歌嘅人，其实都系。都会自称啦，叫贴心后援嘅。咁呢我觉得呢个概念其实可能就係 comfort 我同阿 Y 少呢个关系囉。就係话好似我觉得后援呢样嘢其实係一样好紧要嘅嘢。无论你系咪做緊可能音乐啊，做緊啲咩都好，其实人我觉得可能其实真係慢慢明白就唔系一个独居嘅嘢嚟嘅。可能系可能需要有人喺你后面喺你隔离陪住你。咁你可能做啲嘢先可能会做得好啲咁樣咯。 我每次見面人漸傻，你笑臉會暫停目光，想看便看。秒钟偷看，如突然你对望我惊慌，呆呆地只会躲，心中不可暗地碰撞，你要拒绝我吗？我有话要讲。 转换，全城独有贴心后援，是我喜欢，却蠢笨愚昧，自己单身痛。 就是呢首啱啱陈浩所讲嘅贴心后援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0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单日宗数比寻日回升800几宗，当中5700几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7300几宗是快速抗原测试情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近日每日新增个案徘徊在12000至14000宗，比三月初高峰回落，看不到持续向下跌，反映社区不断有传播，所以不能够放松，否则疫情会再反弹。另外，再多三间院舍出现爆发或感染个案，涉及61个院友同员工。第五波疫情下，已经有3501个院舍人士死亡。再多201个新冠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6557人离世，死亡率上升至0.6%。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过去一日有152个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年龄24至106岁，其中24岁男病人已经打了两针新冠疫苗，他患有末期癌症，另一个死者是45岁印尼女佣，已经打了两针伏必泰疫苗，他本身并没有特别病患，个案会交死因庭研讯。42宗死亡个案是滞后情报，病人在3月1日至22日离世，年龄61至99岁，新增死亡个案亦都包括7宗由殓房呈报的个案，死者年龄87至98岁。政府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梨木树二村葵树楼、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泽楼、深水埗南昌村昌颂楼和观塘翠屏北村翠如楼。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9点前或10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天上午11点或下午大约1点完成行动。发言人说，由于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明天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明天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明天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星期六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在世贸中心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的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方面，现在沿着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着彩石里一带就比较多车。新界啦，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比较多车的，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着新墟那段现时交通都繁忙的。屯门乡事会路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三圣方向近着友爱村那段封了路的，经过的巴士需要改道行驶。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时间大家留意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一個空間咁啊。因為呢首歌個開始初頭係有少少好似你嘅聲同埋啲音樂咧係朦少少、遠少少，然後慢慢越嚟越近、越嚟越清楚。咁我想估其實就因為你哋嘅畫面諗住嘅就係好似一個 headphone 有啲聲慢慢戴上去耳仔嗰度嘅一個咁嘅動作，亦都可能配合翻真係喺嗰首歌裏面所講或者 MV 裏面，即係戴住一個 headphone 聽住音樂喺個城市遊走嗰種作。 嗯， 係啊，我覺得你哋一個咁嘅畫面，想喺聲音上面都俾人感受到呢一樣嘢，所以嗰個 design 就係會咁啦。咁啊，我估嘅就係咁多，交俾你揭曉啦，仲有。 好，首先我講下奔騰嗰個先。 好， 我覺得其實有90% 啱咗啦。 哦， 因為其實係啦，因為那個其實係一個完全係根據我嘅諗法去做出嚟嘅。咁譬如我頭先講過話，我以前做音樂啦，即係講緊 busking 嘅時候，都中意一啲就算唔係原創歌，都係中意做一啲舊曲，可能新編嘅。咁我依一度咧，其實譬如一個好長嘅 music break， 其實都係一啲我自己中意嘅一啲元素嚟，同埋依一個元素都係一個以前 city pop 可能會成日出現嘅嘢，但我又唔想咁忠實地還原一 part， 我想有少少變化，於是乎我就喺一啲我喺一啲 sample 上面啦，即係可能用嗰樣嘢啊，可能好似頭先咁講，係用一啲可能大家可能以為係聽可能一啲 city pop， 因為 city pop 其實都有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嘅 J pop 嗰啲嘢嚟咁，咁我就會想下做少少變化，咁個變化可以喺邊度做咧？其實我就會喺度諗啊，既然係咁嘅，不如加啲新嘅元素落去啊！咁然後，所以就加咗啲電子 program 落去，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就係啱咗，所以我覺得好犀利。 我明噶嘛，我先拔頭籌啊！ 好嘢， 好， 我翹埋我嗰個 係啦。咁咧，嗰個咧，我就會我會形容波盛嗰個就係、是有50-60% 中咗嘅， 錯你直接講得㗎啦， 一般般啦， 錯 啊錯啊， 我覺得係啱嘅，我反而會覺得，咦，波盛啱啱用一個一個好實際嘅動作去補完咗我一啲，我覺得好似好抽象嘅位置，即係譬如話啱啱開始，因為有咗歌先拍 MV 噶嘛，咁我哋可能而家睇嗰個。睇个成品出到嚟嘅时候，系个画面同埋个音乐上面嘅配合，咁于是乎你好容易就谂到啊，一啲好有一啲好立体嘅嘢嘅，咁但系可能整歌嘅时候，其实特别我做 demo 嘅时候，仲未有词嘅时候，其实好多嘢都系一啲好似好动画、好中二病嘅画面喺度嘅，咁跟住咧去到啱啱波盛你咁样讲嘅时候，系其实嗰种。由远到近嗰种朦胧嘅感觉，其实好似真系好似踢戴个耳机入去嗰一下，就系、是、好似就系突然之间，你虽然你眼前望到嘢都系现实，但系当你由戴耳机嗰一下，佢就好似进入咗一个幻想国嘅世界，由远好，然后嗰种声就喺好似喺你耳机嗰度嘅耳机另一边咁传入嚟，咁我觉得呢啲位系啱嘅。呢啲位係幾有創意得嚟，有幾啱咁樣。但係點解話點解50-60% 咧？就因為因為我自己我冇咁樣諗到呢一 part 咯。但係我覺得個諗法幾過癮咯。係啦，就係咁。 咁你話demo 嘅時候，可能甚至乎未有詞啦，但係已經有好多畫面出現，或者一啲處理上已經有諗過。咁有冇話特別呢首歌嘅開始啦？好似啱啱我估嗰個位嘅時候，你寫 demo， 其實嗰陣時你自己 picture 緊，或者你幻想緊一個畫面係啲咩嚟嘅？有冇？ 我自己做嘅時候咧，其實係會揾一啲 reference 嘅顏色。同埋相嘅，同埋一件事去做嘅，咁呢啲去做嘅，反而咧有一啲嘢我唔會做到好盡嘅，我盡量都係可能攞翻嗰陣除出嚟嘅，咁因為我自己會喺度諗一隻歌係一個團隊嘅一個共同嘅心血力噶嘛，有時有啲嘢哇，其實你限到人哋可能框到得翻咁多嘅時候。咁其實可能人哋發揮嘅空間可能係好有限，但係我有時又會擔心， 但如果有時候留白得太多嘅時候，有可能出到嚟嘅啲嘢可以好大分別，即係同我諗嘅。咁於是乎我就喺度諗啊，不如我試下除咗做個 demo 去攞個音錘之外，我都試下講下我嘅創作背景啊，或者然後我被揀好，我會講得超簡單嘅，然後再俾一啲顏色佢，然後或者甚至有時俾一啲味道佢，跟住等佢去 feel。所以呢隻歌詞入面後尾 Oscar 啦，寫即係聽我咁樣講嘅時候，跟住傳來鮮花香氣，跟住呢啲嘢就係、是，我覺得係喎好彩佢都係一個好鍾意病嘅人啦，我覺得同埋鍾意睇動畫，咁啊好似呢啲嘢喺擺落又 OK 喎，跟住就係咁樣囉。 咁、當初呢首歌你形容嘅顏色同埋可能個味道係有啲咩 keywords？ 顏色我會形容就係、喺 YouTube 嗰度你打 City Pop 係啦，咁通常佢有啲 playlist 㗎嘛，咁佢可能藍藍紫紫啊、霓虹燈啊嗰啲，咁我就揾咗一張咁樣嘅相。咁然後因為呢個故事係我係喺有一日我腦閉塞嘅時候，我走咗，好中意搭叮叮嘅，跟住咧跟住夜，同埋我係一個夜鬼嚟嘅，咁啊差唔多搭尾班車嘅時候啊，跟住一上車嘅時候，就係、是、我自己聽住歌聽住 City Pop 嘅時候，跟住見到嗰啲上班族上嚟嘅時候，我見到幾個人望呢個畫面，跟住我就係用咗呢個做一個動機嘅，然後嗰個味道咧。就是因为我个人成日都长期处于闭塞嘅状态嘅，咁通常都闻到啲咩味道嘅。但嗰阵时候呢就係、是、唔知点解啊，嗰一下呢就係、是、听住歌嘅时候，我会諗呢个画面好优雅。跟住而优雅一样嘢会諗起香水同埋花。咁於是乎我就会讲话嗰样嘢应该係一种花味嘅香水嚟嘅，跟住然后啊，我查就掂咗个鲜花香气，咁样咯，个味道就系咁，佢唔浓嘅，佢系好似一层雾咁样嘅一啲淡淡嘅花香咁样咯，我觉得系。 但其实呢首歌定嗰个方向风格系咪喺一开始你已经觉得系一首叫做 City Pop 感觉嘅歌，同埋系咯，系咪一开始已经系咁谂嘅？ 一开始喺 City Pop 同埋一啲旧式嘅舞曲嗰度挣扎咗好耐嘅，但后尾做落去嘅时候发现就系话，其实呢两样嘢都系你，即系我同 Y 少嗰啲倾啦。咁其实不如用你一开始你当下听，即系有，即系譬如我搭叮叮嘅时候，你听紧嘅嘢做一个出发点去咁样做。唔好扭咁多先，慢慢慢慢去做变化。咁所以於是乎就好自然地就会好快就会用 City Pop 呢个基调去建构呢一隻歌啦。 咁於是乎就喺呢一隻歌嘅作品入面呢，你就搵咗 Y 少同埋阿 Gu Chan 佢去做編曲啦。喺嗰陣時其实已经係好清晰用一个咁样嘅基调去做一个編曲嘅时候，去返头先个问题就係点解会有一啲嘅位置好似会比较用咗比原本80年代嗰种嘅 City Pop 又再新少少嘅一啲 synth 啊，或者一啲 program， 呢个系你本身嘅諗法定还是系 Y 烧佢嘅 suggestion 嚟嘅？ 系大家嘅諗法嚟嘅，因为自己去听好多 City Pop 嘅歌嘅时候啦，除咗我头先讲话我自己有鍾意咁样嘅玩法之外，我发现呢我听嗰啲 City Pop 嘅时候好多remix 同埋 remaster 版本嘅，咁然后咧自己听咗有首歌叫做 Last Summer Whisper， 跟住我听，哇咁正嘅一只歌，跟住我发现我嗰阵时听嘅时候就觉得，咦点解只歌佢旧得嚟咁 modern 嘅咧？跟住发现原来系新歌嚟嘅，跟住然后系啦，佢又将一啲一啲好旧嘅嘢，然后加换咗一少少乐器。跟住然后就摆出嚟，我成跟住我就会觉得哇呢件事好啱数，咁然后再加埋其实我哋喺音乐上面都想试下，即系唔好真系搬咗嚟加啲我哋嘅谂法，于是乎就觉得我哋可以咁样做，然后但系我哋要睇下做唔做到，咁啊好即系好荣幸啦，同埋好开心，咁佢哋都 陪我一齊試咗好多嘢，去到後尾啊，我哋就做咗而家呢個版本，大家聽到個半意識出嚟啦。 嗯， 因為聽到半意識嘅呢首歌嘅風格同陳浩以往嘅推出嘅派台歌風格都好不同啦。咁你覺得今次做呢一首歌，其實有冇話最難個位要去跨過或者處理嘅會係啲咩咧？即係會係啲聲音上面嘅可能 sampling 啊、所揀選啊，定係可能你唱嘅時候啊、錄音過，即係邊一個環節你覺得比較難嘅咧？今次 我會覺得係其實每一 part 都比之前難咗嘅。雖然依只係我同嗰啲 friend 有講笑咁樣講，人你聽依只歌我覺得好輕鬆，但我做依只歌覺得好難。因為其實係我會好中意咧做下歌嘅時候，俾一啲一啲朋友去聽，仲要係一啲完全唔關事嘅人聽嘅。咁我就想俾佢聽一啲，跟住我就問佢，可能有啲你覺得點啊？跟住佢哋啱啱第一次我做緊嘅時候，跟住佢話呢個你嚟㗎，咁同我講我係好驚㗎，我係跟住佢以前諗嘅就係、是、咪就係、是、唱貼心後援啊？陳浩就係唱貼心後援啊，可能一啲比較抒情少少啊嗰啲歌嘅，咁但係無啦啦整到咁硬嚟，跟住佢哋會好驚嘅。作曲嗰度咧，其實雖然我自己寫開啦，但因為佢同本身嘅我寫開嘅歌係有好大嘅分別嘅，咁所以咧我都要研究一下，可能 City Pop 有啲咩特性啊，即係譬如佢哋嘅高音位係好明顯嘅，無論個樂器啊，定係個人聲，佢哋個副歌度比較長嘅，咁呢啲喺作曲嗰度就要走啦。咁既然作曲走咗啦，把聲你都係要走嘅，就係、是、點樣去透過個 focal 呈現到嗰種感覺。咁但係通常咧，我會即係我自己，即係我嘅理解就係、是，有時候如果嗰啲歌你好有 feel 嘅時候，有機會就會咬字好唔正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咧好有語氣感咧，又有機會會好捋嘅。咁於是乎咧，喺一 part 咧，我哋其實本身做咗三個版本嘅半意識嘅，一個係羅文版啦，一個就係、是。一个就是一个上网那些非常之 emo 版啦，同埋一个而家呢个版本嘅半意识嘅。 哦，咁今次因为呢一首歌监制部分都见到你自己个名啦，自己为自己首歌做监制，嗰、个体验系如何咧？系好玩啦、啊，难度高啊，即系觉得唔会有下次噶，定系其实都几好嘅挑战咧、啊？你觉得系？ 一开始会觉得唔好啦咁样嘅，觉得系喂少你帮我搞掂佢啦。但系去到即系个过程系当，因为自己任何嘢第一次去搞嘅时候，其实都系会需要适应同埋去摸索嘅。咁啊，然后经过咗呢啲嘢之后，去到后屘都会谂系我要继续进步，希望未来可以曲词编监可以做晒嘅，咁就系咁咯。 嗱，咁至於除咗監製啦，我想講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崗位，就係、是、今次嘅混音就係 Claudia 許東晴啦。咁其實我覺得頭先阿波盛都有講到一個好重要嘅位，就係點解半意識嗰種氛圍啊，嗰種朦朦朧朧嘅感覺會咁重？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同混音呢個部分都幾大嘅一個關係。會唔會話今次喺呢首歌上面去交俾阿 Claudia 做混音嘅時候，其實同佢嘅合作係點嘅咧？係好放心掉曬带俾佢，然后话俾佢听，我想要一啲点样嘅氛围，你帮我砌啦，咁样定系点样样嘅咧？ 我同佢又系非常之 friend 嘅，又系由第一只歌《贴心后门》开始已经合作噶啦。咁中间有一只歌冇合作啫，但系其实基本上大致上都系佢。咁咧我会觉得其实佢会好识去点样去帮我。就我把聲，即係點樣可以做到最好？咁譬如喺半意識呢只歌入邊，佢同之前有好大嘅分別啦。咁都係一樣，好似我頭先講話，我自己可能俾一啲嘢人哋嘅時候，我都唔希望講到咁限死曬嘅。咁我淨可能又係一樣俾咗一啲顏色啊，或者俾咗一啲 reference 啊，咁然後嗰啲位置就係交俾佢發揮嘅。但係我有同佢講話，我希望今次。只歌出到嚟係有一種飄埋嚟嘅感覺嘅，咁至於點樣呈現呢？咁呢啲咧就係話，不如你試下做出嚟俾我睇先啦，跟住我再睇下覺得點啦。跟然後佢一做完出嚟嘅時候，覺得好啱數，果然係我同 Claudia 係 即係佢會明白我諗乜嘢咁樣咯。咁呢啲都係佢嘅功勞嚟。 去到即係一路講唔同嘅崗位合作啦，亦都畫面上面之後，即係有曬直播之後，就有即係 Chester 同埋佢嘅團隊啦。咁嗰陣時啦，你又俾咗一啲咩嘅 keywords， 可能係味道、顏色定係一啲感覺俾佢哋團隊，然之後去構思呢一個嘅 MV 咧？ MV 嗰度又有啲唔同喎。MV 嗰度咧，我咪話會。即係音樂嗰度，我會俾一啲可能 reference， 可能圖片啊嗰啲嘢，嗰啲嘢佢嘅。但係咧MV 嗰度咧，其實我同明日影畫嘅合作就啱啱同音樂相反，我係乜都唔講，由佢搞嘅。但係我就會淨係同佢講話，希望你唔好俾啲我搞唔掂嘅嘢我做啦。啱開始佢就同我講話，如果跳舞你 OK 嘛，我話唔 OK， 我再繼續。所以就揾咗有个女主角翻嚟，嗰个其实都系 kind of 系我嚟嘅，即系 MV 入边，咁就嗰个女仔跳舞又非常之好睇啦，同埋好叻嘅跳舞，咁于是乎就系、MV 嗰度就系同音乐嗰度相反咯，俾晒佢搞嘅，又第一只都系佢话点啊点咁样咯，最好唔好搞呢个唔得嘅嘢咁样。 但系你有冇一刻谂过？都可以試一下嘅，其實 見到女主角真人之後就覺得我都可以跳， 都可以跳嘅，最多唔得我先再交翻個波俾女主角嘅啫，咁樣。 嗱，依個就係、是、依、這個就係我自己我琴日去咗拍我新歌嘅 MV 啦，咁又係明日影畫啦，又係佢哋啦，跟住係今次就真係下咗海啦。就真係揈咗幾下，但係嗰啲跳舞就唔係半意識嗰啲啦。咁我自己我都提佢就係話，希望你唔好剪到我咁尷尬啦。咁我自己走咗跳舞，咁希望即係依啲都係一啲新嘗試咯。 所以今日咧，我哋有陳浩呢首最新派台作品《半意識》，大家一齊去即係、就是、用呢個音樂去逃離少少，同時亦都期待住你下一首新作品，可唔可以同你一齊摁下摁下咧？咁啊，之後下次我哋有機會再見啊！ 谢谢你啊 ，Thank you， 拜拜。 心过。